第七章。达里阿王四年九月，即基色楼月四日，上主的话传给达加利亚。尤贝特尔派遣了君王的官员扎勒德尔和他的侍从去向上主请示，去问万军上主殿里的司弟和先知们说，我是否在五月里仍要哭泣和斋戒，像我多年以来所做的一样？那时万军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你向国内全体民众和司祭们说，你们在五月和七月斋戒哭泣，至今已七十年了，岂是为了我而斋戒吗？你们几时吃喝，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，为你们自己喝吗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当耶路撒冷还有人安居，他四周的城邑、南部和平原也有人居住时，上主借古先知们所宣布的训令吗？那时，上主有话传给撒加利亚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应照公正裁判，以仁义和友爱彼此相待，不可欺压寡妇和孤儿、外方人和贫穷人，不可心中图谋恶事陷害人，但是他们不肯听从，应着景象充耳不闻。他们使自己的心硬如金刚石，不听从法律和万军的上主以自己的神感动古先知们所发表的训令。为此，万军的上主曾大发愤怒，那么，就如我呼唤时他们不肯听，同样，他们呼唤时我也不肯听。万军的上主说，因此，我把他们驱散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各民族中，以致在他们去后，国土荒废，无人往来。他们竟使美好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荒野。